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啊！咁呢一節咧，就我一翻嚟，佢哋就問我係咪講梁天琦？ 係知你想講嘛？ 你死開啦！ 聽眾想你講， 要找數啊！ 找數有好多錢咩？而家 遵從要求， 你嫌錢少？ 哇！真係點咗點咗唱嘅喎，你 係 咁樣樣啊？ 節目 播片啊，播片先， 交俾 我哋播三十節完咗先，咩都唔好講，淨係搞咗究竟。你话晒都系上电视，你个头做乜嘢呢？点解个头会搞成咁噶？ 何志光咁样个头， 弥敦道九号 做乜唔梳头啊？ 喂，我唔明白，点解导演啊、记者同个 cam 咩唔提佢梳头？ 同埋做咩坐实到咁样衰啊？ 佢个头 嗰啲系第二件事啦、啊。我唔知佢头做乜，佢头咧后面咧好似瞓醒咧。 唔系前面啊扁嘅，后面啊翘起嘅。 点解唔执好啲啊，梁生？有咩事咁老道啊？搞到你 乜政治人物 内样啊？ 即系成个气势冇咗咯。 潜完水个头搞成咁样啊！气势 咗， 气势就其实佢唔系肥咗好多嘅，坦白讲。 唔系有通水影都特别衰嘅， 系嗰张衰 01玩佢啦，嗰张即系就好似我想点完，我想拆开讲，我想讲陈建永添。 哦，我知我有睇， 我有睇。 阿思豪夹夹咪 cap 咗苹果图嘅 ，cap 咗苹果。嗱，我讲几分钟陈建永先啦。咁咧 cap 咗苹果图。咁就话佢肥，跟住暗就话佢似周浩鼎嗰个样，跟住咧 个靓仔好多。 咁呢个就当然啦。咁跟住就即系咁样讲啊，陈建明，你知唔知陈建明阿 Ray 啊？ 系 系啊，唔系黄台阳、啊，打开天空、啊。咁咧就话佢从事保险，跟住又话自己即系讲好多同娱乐圈有，我觉得都几有趣。咁我又睇嗰条片，其实嗰条片几靓仔啊，陈建明 系 OK 嘅， 仲配合苹果做演技，做 有 做长嘅 HMV， 喂， 即系几唔错啊！跟住就系 cap 咗嗰张图，有个双下巴啫嘛，四廿岁人有个细肚腩仔，有几平常咧？咁 佢系市政官仔骨骨咯， 好款又喂，已经有家庭有事业， 做咩做？ 问下个医保点解？都会打俾佢。 做经理系咪？ 唔系咁咪几好？跟住嗰张图，我觉得咁样啫。唔系，当然梁天琦嗰张，我觉得又系有啲做佢，又唔系话真系肥咗好多。但系坦白讲，呢个系捞自己上镜，个头梳好啲，使唔使死啊？我觉得做乜嘢啊，梁生咁样话晒都有人叫你头六号啊，叫人好啦，算啦呢样嘢。好啦，咁就呢条片喺礼拜六出嘅，咁啊先出条短，寻日啊出条长啲嘅咁样，咁都系一个。访问啦、啊，哦，原来咁 so far 成个访问又唔系好长，几分钟，你又讲专访又讲唔上咁样，咁主要讲咩咧？咁样，你大约可唔可以归纳到大约佢讲啲咩？ 我连讲一次都扮咗啊嘛， 系嘛？但系佢而家冇台词喺嗰个 cam 隔篱，佢又讲唔到。 攞翻 cam 长嗰啲台词， 快啲啦！如果你见到。 唔係佢就係講翻咧，佢點解嗰陣釋法啊，搞到咁大件事都唔出嚟啊？佢就話覺得 其實記者問得勁嘅，其實記者問咗一個問題啫嘛，咁啊潛水啫嘛，係 咯， 犀利喎！約佢出嚟又鋪曬個塊布喺後面寫住，跟住淨係問一個問題，做乜潛水？ 係 咁就跟住佢就答啦，其實就唔答咪得咯，我都唔知做乜嘢。 咁佢咪為認自己懦弱咯？當時冇辦法叫人即係。自己因為有呢個暴動罪在身，咁就冇辦法走到上最前，咁就覺得啊冇辦法做翻佢以前做嘅嘢啦，咁所以咧就選擇咗潛水，就選擇咗唔出聲咁樣，咁話佢就認我認咯，我懦弱咯咁樣，咁主要都係講翻呢樣。 唔係佢主要就話佢如果反對人大釋法，佢一定如果要出嚟抗爭，一定會佢帶頭出嚟啦，咁一定會叫咗更加多人嘅出嚟噶嘛。如果佢呼籲，就算佢呼籲都好，但佢依家冇辦法走去前線啦，所以咧佢就冇可能好似以前咁樣樣即係叫人出嚟，因為如果佢出佢出唔到嚟又叫人出嚟咧，咁講嘅嘢咧就同以前唔同，咁咪即係叫人做，自己唔去做咁樣樣。 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咧，譬如上個禮拜大亨咪都隔咗佢啦，即係都屌咗佢啦，咁佢話佢自己係廢青啦，話自己只係啱大學畢業啦，跟住佢而家喺 now 呢一個訪問咧，就話自己係懦弱啦咁樣。我想問你嘅感覺咧，你覺得佢係玩晦氣説話，定係佢係真心覺得自己係廢嘅？ 我覺得佢係玩晦氣説話， 我都覺得係 啲動靜啊嗰啲嚇。 Christine 咧？ 我覺得 both 咯 ，why not both？ Why not both？ 又要晦氣，又真心覺得自己係廢， 你買兩邊， 買兩邊。 你就公民 黨，他覺得自己廢是英份，咁佢堅係廢啊嘛。 呢個你個人判斷， 睇你自己有冇仲有呢個自覺咯。如果可能佢都真係 有呢個自覺就唔出嚟噶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就匿埋算鳩數。 你有啲道理喎，唔係啊？咁但係呢個之前大亨都有提，有講嗰、那個 有啲人係咁樣本平， 唔係就係想出翻嚟啫嘛。 唔係想出翻嚟，咁咪唔係覺得自己廢咯？ 係咯。咪譬如佢話 即係內容，係啦。是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我點解我會問你呢個問題就是、我都有某程度呢個矛盾，就係話佢其實唔出嚟咪唔出嚟咯。即係你睇下阿黎文咯咁樣，係啦， 不如唔 係嗱咁樣講，我覺得冇嘢嘅，即係呢個世界內甚至內藥都係冇嘢嘅，其實有啲嘢嘅，即係收埋或者。你即之前講過啦，你話社運啊，或者你話喺政治舞台上面啊，咁又或者好似鬱敏咁樣講，香完又臭，臭完又香嘅咁樣，可能梁天琦相信呢樣嘢啦，但係你見臭嘛？咁 同埋應該會臭好耐。 唔係，其實我想講，如果梁天琦你相信黃文所講，香完又臭，臭完又香，你要明白嗰、那個香同埋臭嗰樣嘢，只不過。是際遇上的香同臭而已，不是你个人的香同臭。 你个人而家臭咗嘛， 你个人你个朵臭嘛。你个朵臭嘛而家系。所以而嗰样嘢系你话喂咁你话政治舞台又好社运圈又好、上上落落高高低低更有。即是你其实任何行业都系即是你喺一个可能会受人去注視啊，咁樣 監察 啦，坦白講，所謂嘅注唔注視，幾百人嘅啫，即係講到盡。雖然我今朝同你哋講過就話，即係節目時，其實幾百人係大數嚟嘅。你諗下，即係由香港由漁村嘅社會到而家都係一百年到，一百年前你諗下，一百年前有幾十人注視你就已經係紅人啦。咁今日你話喐啲有幾百人喺個 Facebook 談論你，其實唔係個個人承受得到，跟住發啲，你睇呢排幾多人發啲咁樣，即係呢個 發癲潮。 我是真心咁样讲嘅，我谂大家都会有发，即系大家都会有被谈论嘅时候，而大家理论上又唔系好 deserve 俾人谈论嘅。嗱，先唔讲梁天琦，讲完陈志荣又唔讲佢，死都唔讲佢，唔知点解。即系讲下我哋先啦，咁样。呢、這个世界有啲乜嘢人会俾人经常谈论啊、评头品足啊、讲呢讲路啊两类人。咁第一大类就 系 明星，第二大类就是自从有风波女茶杯之后嘅官咁样。咁呢两类人呢就喂，其实即系人言可畏，日屌夜屌，即系如果你遇着啲咩新闻，有嗱唔明你自己问苏永康，即系你都沉咗咁耐，仲系失眠咁样。咁但系好啦，咁样俾人谈论，你嗰个受嘅情绪，嗰、那个精神压力一定大嘅，大到梁天琦头都唔知梳到点样嘅。好啦，你搞到咁样，你谂下呢两类人系靠乜嘢去顶得过去？你谂下一入后门深似海，点样去顶？一系就觉得。一系就覺得我揾咁多錢，我頂咗佢。 係 咁呢兩類人都揾得相對都揾多錢啦。好難嘅， 好少嘅啫。 官喎、啊，哇！好中意做官噶。 如果 好中意為人民服務 啊，明星咪得咯。 要好中意咯，要好即係即嗰樣有一個誘因令佢覺得 俾人鬧都唔緊要。 係啦，有 就算自己做得係因為自己做得衰，俾人鬧都重要。 咪即係葉柳咁啫嘛。 你心理學咁樣講嘛，即其實有 reinforcement 俾你啫嘛，有 reward 又得到有 reward， 咁可以係錢。可以是受人擁戴，其實都會 入聲嘅。 所以我街外啊，我俾三大天王 fans 立，但我係其中一個天王嘛，我咪去翻我自己嘅 我個天字要打飛機啊，即係圍爐咯可以。 係啦，喂，咁 如果個爐夠大咪 得咯， 係啦，某程度嗱，我講明星啫，即係唔係講你本文前個爐大唔大，亦都唔係講你富人啲爐大唔大嚇，你同黑人去玩啦。咁咧我明星咁我咪揾翻我嘅 fan club 咯，咁即係譬如我係占丙烯咁樣，咁我都有 fans 啦，咁諗係一件事。第二， 劉華揾肥花啦，劉華 呢個係有肥平啦，叫揾迪波拉啦， 周柏豪都有 fans 啊。 哇 哇， 我唔敢講 你佢，我唔敢講。 嗱， 呢個係個由，即係我有某一啲嘅誘因，令我會繼續可以頂得住呢種。喂，其實好惡頂啊！我想講，即係我哋勉強，即係阿連都俾人喺高登吊啦，係咪先？ 係 咁樣， 佢開心啊！佢俾人 開心啊！特登開個 post 講我， 黐線嘅呢啲。好啦，第二種係咩？第二種就係佢點樣去解決呢一種嘅情緒，就係佢一嘢話俾你聽，呢班係下等人。 系 呢班全部都系 loser 废柴，佢哋只不过葡萄我，或者佢哋根本就唔系我阶层，佢哋睇嘅嘢唔同我唔同，佢哋根本唔系人类，即系要 West World， 即系否定咗人哋对佢嘅评击啦。 佢哋唔系，直否定个人， 否定个人， 否定个人，佢之后讲嘅嘢我都唔需要讨论嘅，咁样，我索性否定佢嘅。我觉得所谓 so called 公众人物，即系唔系。講真，可能一兩千個 follower 叫公眾人物啦，而家呢個世代，或者咁我冇辦法啦，即係呢個 Facebook 或者呢個 chat room 咁樣，喂開名叫有幾期嘅咁樣，咁會咁樣，好容易受唔到嘅，尤其是即係假設有分階級，我哋真係普通人一個，我哋無端端因為唔知乜嘢原因，或者因為咩嘅諗法走嚟，不如咁啦，我就喺呢張咁嘅爛鬼台、咁嘅爛鬼咪咁嘅面前咁樣就講兩個鐘頭嘢啦。喂，你需要有幾大嘅霸氣講時事喎、啊，大佬？ 你有啲唔知醜先得啦。 喂，你要幾係啊？係啊，你馬年即係你要幾強？我幾想著翻外星人套衫入嚟就算啦。你谂下，我哋呢四个大香港或者粤语政治，我哋十几个主持，你谂下要面对几大嘅霸气，要几大嘅催眠先话俾你听。我而家就喺十几万人面前讲政治， 大香你早晨嚟咁样， 大烂激早晨啊！边个讲嘅？咁或者我就坐喺度讲一个六万几票嘅梁天琦，你谂下我要几大嘅霸气啊？屌硬啦！我想讲，你上网上四九个 group 睇，实死啊！喂，你谂下你要顶住啲乜嘢，就得喺度每朝屌你老母四五点就起身睇晒所有报纸，坐喺度讲两个钟，跟住要俾你屌、哦，收你100蚊货金啫。 多货多啲嘅， 多谢你，多谢你， 100蚊即时嘅， 多谢你，多谢 你，有嘅， 好难， 你有冇 嗱？ 你 够票讲得啱啊？喂，咁你面对问下做实事嘅抗争者点定啊？嗱，唔好话做唔做实事，压力一定有，尤其是。点嘅压力都有，尤其是我哋走到咁偏锋，或者抗争者走到咁偏锋，家人、朋友、公司，一定有嘅。喂，我翻工受都，你估我少嘢？我就系有个扑街女同事，系咁喺背后讲我啫嘛， 系咁讲到你唔做啦而家。 我都搞到佢唔做，唔系，即系唔系做唔做嗰样嘢，系实有呢啲嘢，尤其是即系你唔系嗰两类啊，即系唔系明星，唔系无端咁样 hea 出嚟，跟住受千夫所指咁样。虽然万民拥戴，但系千夫所指，十分一啫，十分一啫。 我屌你个好三弊， 我突然间谂起。假设系就算系咁样啦，咁但系人啊总系会负面啲。你梗系睇，哇佢又闹我，哇佢又话我乱讲嘢，佢又话我错，佢又话我唔准时啊，佢又话我你，咁你梗系会面对压力啦。咁你所以呢排点会咁多人发癫事件啫？因为嗱，我坦白讲，即系两行面对。你會呢排，如果你係網撚嘅話，你會見好多人發癲嘅事件，不論係我哋嘅主持啊，我哋嘅前主持啊，或者係 陳家啦嗰啲 知名網民啊，嗰啲問仇有聯啦、啊，即係我承認佢哋係發癲，咁但係可能咁啊過主啦，咁唔得走啦，或者我都只係一個，我又唔係收你錢食，即係可能會有，係好難承受嘅。我知嗰樣嘢，包括我哋都有承受或者承受過呢啲啦，咁樣。咁但係好啦，去到頭先咁樣嗰個情況，我覺得嗱。嗰啲咩前言不對後語，又話嗰陣又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啊，今日又話懦弱又話縮啊，嗰啲你網聽過好多睇過好多啦，或者你自己都曉啦。咁我嗰啲我當你已經知咗唔講啦。咁但我覺得淨係先講呢個回應，我都覺得有少少不合邏輯啦。你嗱，黃楊大都出咗 status 講啦，佢孭緊59條罪，四眼亦都孭住寶喺身，亦都繼續參與社會運動，亦都甚至喺一個前線嘅位置。年初一，亦都係咁樣啦，即係魚蛋嘅時候，亦都係咁樣喺前線，亦都受盡千夫所指，又話佢走咗去啊，又話唔見人啊，根本就有片拍到，所以千夫所指之下都係萬民擁戴，我哋都係。 靠呢把氣頂嘅啫，大佬，好惡頂嘅。咁好啦，咁樣啲即係咁樣講，即係話，所以就懦弱啦，所以咧就脱離嗰種，我覺得嗰個係不合邏輯嘅。咁你因為我理解嘅，你話唔想即時還押。我唔理你即時還押背後係咩啊？你唔想坐監，或者你覺得你可以喺第二啲層面為個運動貢獻多啲？呢個咪正正我想講嘅嘢，就係你係唔使完全縮到潛曬水噶嘛？喂，你潛曬水嗰樣嘢係影響緊個選舉，你 endorse 個 plan B， 你 endorse 個 plan B 之後，你即係真係潛水，而家就嚟話內弱，咁佢當選咪好咪即係個欺瞞，某程度上，即其實即係國師一早講咗，咪即係個欺詐。你自己所謂嘅匿埋咁樣講，好啦，咁就算唔係呢樣嘢啦，只要你自己因為你驚匿啊、驚路啊，又話怯啊，又話內弱，跟住唔係佢重點嗰樣應該係話自己唔做就唔好叫人做，我從來都唔知呢句嘢點得嚟嘅咁樣，即係你即係阿連係 C 朗 fans 啦，佢會同個領隊咁樣講啊？你扭啦，唉，屌，俾个波你啦， 你扭咗俾我睇先，你扭咗俾我睇先。 我怀疑碧咸俾阿费格逊掟波都系咁讲，个罚球你靴啦，你咁把炮，你个苏格兰佬，你打个世界杯未啊？即系怀疑都系咁，摆低个波，碧咸一摆低用鸡仔声讲，你靴个波我睇啦，费格逊。 咁碧咸拨定，咁碧咸咪走咯，讲完呢句嘢。 唔系卖走佢， 卖 走佢。咁可能都系咁噶，咁史谭就摆低个波。个头锤你同我顶啦，费格逊，你顶啦，你同我孭位啦，啊你啊咁，可能就系咁，世界唔系咁， 每人有唔同嘅岗位噶嘛， 唔同岗位，就算唔可以前线，喂，不论占领，不论系鱼蛋，即系占领系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啦，如果你话咁样就唔喺前线，咁唔系好多人喺个前线嘅咋，又坦白讲，有人做紧唔同嘅功夫嘅，有人喺后勤做紧补给，有人分配紧物资， 有人做紧舆论嘅工作， 甚舆论嘅工作，有人系 做领导群众嘅工作， 领导要安排，有好多 logistic， 佢从来唔知你成日 logistic 呢样嘢，做紧好多背后，喂嗰阵啊占领啊，两个月叶少年仲出版紧嘅。 系， 咁你唔通屌啲画手唔画，唔系佢喺现场画嘅，跟住唔通唔画佢前线，你啲黐咗线嘅你都，大把功夫要做噶嘛，你自己唔喺前线就唔可以叫人去前线，你都傻，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癫咗嘅说法嚟嘅，你 咪即系抗争各有岗位啊嘛， 你唔捻攞翻本三角鱼出嚟掉落地下，屌诸葛亮咁。 冇撚用啊！屌，真係 食屎嚟啊！ 所以 戰關根， 所以諸葛亮第一場嘅波跳波時咧，阿關羽同張飛咪喺度屌鳩諸葛亮咧，唔係喺前線叫你出去打咁樣嘅。 咁但係諸葛亮之後證明咩嘅點啊，大佬？佢即係話：我都係死翻喺前線。即係你個喂，所以嗰個係不合邏輯噶嘛，黑點收咁嘅人，即係。你自己做，我明即嗰个前提就係我理解嗰个做唔到啊，你各人有个，我成日都讲呢个，各人有各人嘅原因，唔可以做唔同嘅功夫，喺前线可能你有家庭嘅压力，你有翻工嘅影响，唔係个个可以摆低份工，即嗰唔可以以己度人嘅，即係话所以我掉低份工啦，我掉低间铺添啦，几十万生意，你咁受人尊重呢、這个，但係可能佢做唔到，或者佢想选择第二啲岗位，或者係我根本我身體係有殘障，我做唔到，我冇辦法喺前線。譬如唔通我叫阿卡走去前線搏咩？佢先天個心臟衰人一半嘅咁樣，生咗女已經好撚用武噶啦，影咗喺前線啦。佢唔同我講我你生啊咁樣，我唔係唔好冇冇， 即係喺度 敬謝不敏咁樣。咁你有唔同功夫噶嘛，大佬你咪叫佢做，跟住所以就揀潛水喎。咁你可以出聲噶嘛？冇即係喂，即係你話。你自己做唔到，咁就唔叫人做，咁样咁样反而系一个不负责任嘅表现。最不负责咪潜咗水，负责任你咪同埋，如果你真系内容唔做，你话俾人听嘛，当初选之前 系， 因为你谂下俾人拉系鱼蛋嘅时候，年初二嘅时候，到选嗰阵八九个月啦，中国摆佢唔做出嚟讲，嗱我就懦弱嘅， 我牛底嘅， 我牛底嘅，我 endorse 佢嘅，佢同我99% 相似嘅，嗱你谂啦，我懦弱，我怯，我牛底，我哈佛，我大学生，我唔坐得监，佢同我99% 相似，你拣啦，咁而家上次讲唔拉咁啦，屌你， 唔系嗰次讲到好劲啊嘛， 咁呢个唔系欺诈， 系啊，嗰次喺二月嗰次话俾人拉咗，又话咩边个死都唔公道啊， 香港人，由我哋呢代去死啦！ 唔 屌乸声真系扑你，我间真嬲， 即系唔好同佢讲前言不对后语，即系呢个大家都知，即系呢个大家都知。咁你呢、這个屌你呢个气质，跟住你话唔，但系我觉得大家有唔同嘅岗位，唔同嘅功夫，咁你咪。你繼續，其實你可以潛水嗰時候，你可以號召呢啲嘢㗎。即係我以翻一個好大義諗言咁樣嘅説法，你可以做。當然我梗係知你唔做嘅原因係乜嘢啦。即係梗係大家都心照啦。我梗係用一個正統呢個方法去講翻，講去笑你兩句啫，咁樣鬧你都嘥氣。我覺得嗰樣嘢帶嚟嘅後果好大啦。而家成個民主運動都搞成咁樣。你而家就因為我協啊，我都大學生，我唔做啦，我哈佛啦咁樣咁樣想出翻嚟，即係我想問翻個問題，出唔你不如匿埋有乜分別？ 即係唔好講對住抗爭者嗰種負唔負責任嗰樣嘢啊！就算你對住朋黨，唔係朋友係朋黨啊，嗰道義上啊，譬如啊，清正咁樣樣，佢所攞到嘅資源就俾你本文錢喎。依家清正爭幾百萬債，你本文錢唔撚出嚟幫佢籌錢還債，你一走去讀哈佛走去係咪先？係道義上都講唔通啦，係嘛？ 掟佢啲學費攞嚟掟佢眾籌嗰度， 係咯， 即係又話要讀書學多啲嘢。 咪咯，百幾萬港幣學費喎，讀一年。 所以系唔系呢个咁样谂好啦？另一样嘢，你话耐唔耐耐弱？我都耐弱嘅，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啦，即系你我都会有耐弱，会怯咁样。我都面即系大家会面对，哇！又要戴安全帽啊，又要盾牌，即系可能都系前线都会试过。 系 你唔脚震系假啦， 咁计啦， 系啦。我而家就承认一样嘢，十月三号旺角黑夜打到扑街，我自己喺屋企，我有一秒钟谂过冲落去帮手，第二秒就咬啦。 系 我都即刻同。 唔系依家即系依家呢度在场有落过去嘅，其实谂翻当日前线都心有余悸咯。依家 咁计啦， 咁惊唔系有啲人唔惊。我坦白讲，我惊我脚震， 系我都惊。 928冲出去催泪弹，我喺度，你都会咬。光复弥敦道，喂坚咬成队嗰啲唔系速龙队啦，嗰阵即系成班带晒盾牌嘅 防暴啦， 防暴嘅喺信和冲出嚟喺我隔篱，我心谂我明明唔企最前，你喺度做咩？哦，原来佢行错路嘅，吓死我！ 譬如龙和道咁样， 嗱我认啊，我咬嘅，我惊嘅，咁咁而家系坐喺度啦，而家坐喺度做节目咁样讲，有冇压力？有压力嘅，我讲我自己嘅啦，有經濟壓力嘅，即係唔好話啱唔啱貨金啦。我一年冇做嘢咯，已經。我或者我甚至我三年冇做過全職工作咯。犀咩嚟啊？你試下啦。 真係值得敬重嘅啫。 唔係敬唔敬重啊？我自己面對呢個問題，選完啦。咁阿卡都會同我講，喂，咁都要揾工嘅，大佬都要租地方住啊，唔使支出咩咁樣。咁阿女讀書啦，下年幾千蚊學費，咁都要諗，真係諗。咁我咁出去揾份工有，咁你做社工有幾多錢？你自己上網睇都知啦。咁我而家面對，咁但係你話之後點樣？我講我自己就係、是、咁，有時只要打開個課金望望條數，嗱，我好 小心啲讲啊， 我好崇唔系我崇高咁样讲，我崇高呢句，但系呢个系真心话，有使命感喺度嘅，我觉得有一个，即系我见到嗰条数，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但系我见到货金月供，我假设月供，佢对你一个投资一个寄望，咁都有几十人啦，咁样讲就即系唔系多啦，咁我多谢大家嘅支持，呢个系你对我信任同对我回报。我可唔可以走咗去唔做？我大条道理话俾你，走咗去唔做，我要养一家三口，我要生活咁样。我有我压力，或者呢度有人唔中意我，有人唔妥我，我唔就系唔顶呢啲关系，有人闹，有几闲咁样。即系董建华所讲，离开容易，留低啊真系压力。唔好话净系讲货金讲钱啦，即系就算即系识咗一班人又好，点都好，你个使命感系自然发生，唔系自己承担。你估好想咩，大佬？我都系个死肥仔，冇人即系咁样讲。自然出现咗，可能机缘巧合，我唔知道大家因为乜嘢原因坐咗喺呢一度做主持，或者做手足，或者帮手而家其他嘅功夫，譬如如血猫文。 譬如是劇場，譬如是其他編採的工作，或者这半年的选举的区头帮手协调很多在前线每日开街站。你在哪里见到他们辛苦，你见到选举后他们的悲愤，你就知道他们之前那个辛苦。几不开心，阿康喊过添啦，即是当日啦咁样。我就感受到那种的生活吃力，大家都是这样付出。那个使命，即我是想讲大家都会孭个使命感起身。不一定在政治上，可以是你工作上，可以即你要觉得你需要回报你需要服务的人，包括可能你是一个服务性行业，你需要服务的人。你那個是自然而生，你需要孭起一個使命。所以我不知道，可能我老了，我是第一件事想起，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又好意思拍拍攞一個走去梁天琦，即是那件事，雖然你好想，有誰不想 quit 啊，有誰即是打份工有幾閒啊，搵錢有幾閒啊，不是有幾難啊，不是有幾閒啊，當然不難啊，但有些事做了是唔係咁易去擺低，嗰、那個擺低唔係錢唔錢啊，唔係有冇人識你，唔係或者唔係政治上，甚至你當我冇政治理想、冇政治理念咁樣講，但係有啲嘢係你對唔對得住人咯、啊，咁樣係咪輕易擺低？跟住當然我牽涉就係、是、啊，而家啲後生真係咁易擺低係咪咧？我想講，跟住在座所有人都話係啊，而家啲後生真係咁。 係咪？因為始終佢喂講真嗰句，佢都背負咗咁多即係所謂抗爭者嘅希望啊嘛。 老周上週未驚過，可能落隊冇咁驚嘅。我見到畫面我怯咯，捉對唔住老周。係啊。咁 样咯，咪即背负咁多抗争者希望底下嘅时候，喂你即系好实个，咁佢都算系聚到一啲人出嚟噶嘛，即系或者佢即系一个号召，喂都有唔少人会出嚟就话喂响应佢呼吁噶嘛，因为可能过往嘅事啊，或者拘捕嘅事啊咁啊，咁但系喂而家就一句唔玩就唔玩咁，即系 其实就算当初转个岗位有几难啫、即系你话你有一个前线抗争者转成一个有人识嘅 icon， 跟住因为乜嘢原因都好，因为你话啊惊即时还押啊。內弱啊！你轉個崗位做第二個功夫，去號召，繼續為你嘅政治理念去出擊，有幾難啫？咁你話唔得啊？退咗落嚟嗰件事就唔係你自己做開嘅嘢。超咁你而家都話搞和理非非啦，你而家再聚集人氣啦，咁咪一樣？跟住你話，咁嗰個就唔係我做嘅，我唔出嚟。咁你而家又出嚟，九唔搭八嘅三個 dead loop， 諗嚟諗去諗唔明，唔出嚟咪唔出嚟。和理非非，本文前冇事，出咗嚟又话自己唔系搞抗争又食，咁而家又冇抗争搞，又唔够，咁你又出嚟谂你谂嘅谂唔明，所以咪去哈佛咯咁。你去哈佛，咁你而家做访问， 系 做访问还做访问算啦，又唔梳好个头，唔理解。 唔系去哈佛，你唔需要。 温兆伦都遮好个头先拍《义不容情》啦。我真系，唔系我嗰日真系觉得好离谱，即系冇睇过《义不容》，唔系冇睇《义不容情》，所以唔知道嗰个角色系唔可以摄落去，真系好。我真的太理解那件事了，不過你抄回來看，哇我不會告訴你怎樣可以看到，就是這件事了。好，找了數了，終於 是 休息一下。